儿童权益等等等等，媒体是梳理出了很多的亮点。那首先我们也想请问宋律师，在修九众多的改变当中啊，您觉得意义最大最大的这种亮点是哪几个呢？ 嗯，我觉得主要的亮点呢、有两个。 嗯， 第一是备受争议，多年来十多年备受争议的嫖赎幼女那个罪名， 嗯， 那次彻底的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坑，彻底废除了。 实施了18年之后哈、被废除了。 对， 嗯。 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饱受争议的，就是35条，第35条就是关于法庭秩序的这里面的一个定罪的问题，嗯、也就是这是一个一大亮点。 嗯 啊，最终呢也得到了比较规范的一个修订。 嗯，您用的语言叫做比较规范的修订哈。那么关于第二个亮点，咱们也放在第二个说。您觉得嫖宿幼女罪的废除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哈？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包括这个法学的专家学者，包括资深的一线的律师哈，也在点评。有些人会把这个死刑罪名，多个死刑罪名的废除放在最亮的地方。那您为什么会把这个嫖宿幼女罪的废除作为这一次修九当中您认为最大的一个亮点？ 嗯，这是这样的，如果说从现在总体上来说，一般来说把那个最大的亮点呢放在死刑罪名的减少，死刑罪名的减少，因为它必然是个生命刑。但是事实上，在那个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啊，争议最大的，甚至引起一些热点事件的，引起了官民和社会各种矛盾的。那样一个罪名涉及到的应该说啊是嫖宿幼女罪那个罪名。 嗯， 因为很多的当事人，觉得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很小的女孩，14岁以下的，有的11、12岁的小女孩，受到了也就是说巨大的一个侵害，身心受到巨大的一个损害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第一打击犯罪不利，第二自己的小女孩还被认为是属于卖淫女，贴上那种对他们一些侮辱性的标签，所以心里很不能接受。另外的话，社会公众也觉得正是因为那个嫖宿幼女罪，它是虽然起点刑比较高15年，但是就单一刑期来说，最高刑也就15年，实际上都成了，认为成了官员，包括学校的校长，还有政府的官员，还有的是有些有钱人的免死金牌。所以对这个罪名呢，那个在业界的，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最重大的，这次终于废除了。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引起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些事件，或者应该说是比较恶性的事件哈，其实就这么2年简单的梳理一下，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就曾经专门分2到3期的专题节目来讲过海南的那个校长性侵幼女事件。那此外像德州幼女遭到性侵事件和岳阳的这个嫖宿女事件也是很多媒体共同来关注的。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在这个嫖宿幼女罪废与不废之间呢，其实是一直有争议的。那专家学者的着眼点和普通百姓的着眼点可能在争议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专家学者对嫖宿女罪废除与不废除他们争在什么地方，而普通百姓对这个嫖宿女罪的这个应该说是愤怒又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他那个问题啊，确实是嫖宿幼女罪啊，包括这一次涉及到刑九的修正之前，都还在争议那样一个问题。因为专家学者觉得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这两个罪名觉得应该把它区分开，而且这两个罪名有严格的一个限制。你比如说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对幼女的性侵的问题，有的是用极其恶劣的暴力，像那样一种情况，和在你比如说在有些那个一些特定的场所，可以说什么酒吧呀、歌舞厅呐、甚至在那个卖淫嫖娼的那些场所，用也就是说金钱换得他们同意的 那样两种行为还是要区分开。如果嫖宿幼女罪如果说把它去掉以后，那就是任何的行为，任何的行为都定了强奸罪，这实际上和金钱交易的非暴力，还有就是和暴力那两种行为的打击，也就是说没有把它区分开。另外专家学者也认为，就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来说，谁重谁轻这个问题，应该说刑法层面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界定。你比如嫖宿幼女罪起典刑的是5年，强奸罪起典刑是3年，所以那两个罪名呢，也就是说在刑法层面呢，已经也就在定罪和量刑的时候有区分，而且在实施的层面，在实施的层面未必嫖宿幼女罪就比强奸罪定得轻一些，有的嫖宿幼女罪定的也是非常重的，这是专家学者的看法。作为一般普通民众的看法，普通民众的看法，一个觉得嫖宿幼女罪用这个罪名对受害女，对受害女污名化了，觉得他们首先也就是说是属于卖淫女，所以特别是受害人的亲属来说更不能接受，因为14岁以下的孩子，11、12岁的小女孩，她根本没有那个行为能力来触犯自己的一些包括身体包括性方面的一个权利。如果那么小都给她贴上一个自己又受了严重的侵害，又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卖淫女，那对她人生的一辈子来说也都是不公平的。而且也就是有的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几个，也就是说轮奸幼女的那个行为造成身体巨大伤害的行为，还用嫖宿幼女罪，对最严重的罪犯没有办法适用死刑，但是在强奸罪可以适用死刑。所以在那里面呢，老百姓的认为动不动就用嫖宿幼女罪代替强奸罪，成了官员，成了学校的一些校长老师，甚至成了有钱人的免死金牌，所以那里面的争议非常大。 我也听到另外一派专家学者啊，他们是坚决支持废除嫖宿幼女罪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他们会认为这个罪名的设立，就像刚才您说的，他认为这其中是逻辑上的错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她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处置是不是有一个完全的充分的权利，同时是不是又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知道行为的后果，这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对幼女实施这种性方面的性侵呢，或者是说用金钱来购买，几乎都可以认定是强奸的。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个罪名不废除，就显得是在立法上这个逻辑上是有错误。可是刚才您分析了，现在听起来应该是非常有道理，这个罪名早就该被废除的。可是这个罪名它已经实施了18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实施，但最初定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当初定那个罪名呢，因为是要讲起来是97年，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多年来的那种那个卖淫嫖娼啊，那样一种社会的恶习，逐渐在有些个别地区也已经开始了。在卖淫和嫖娼，特别在卖淫的那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尽管绝大多数都是成年，都是14岁以上的，都非幼女，但是也有个别的幼女的情况。但是在卖淫、在嫖娼那个对他的行为的一个处理，在我们国家也好，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来说，有的是把它合法化了，我们国家一直没有把它合法，这个是不能够合法的。但是我们国家更多的是从治安处罚、行政处罚的角度，也就是说来处理卖淫嫖娼的事件的。在那个情况下涉及到没满14岁的幼女，如果也有你比如时间较长的在那个卖淫嫖娼那些地方成为一种职业性的一种也就是说发生性交易的那样一些特殊的群体，而且他们的身体的发育、他们的骨质等等那些方面跟人的，也就是说跟社会的一般人的感觉也是算比较成熟的，像那一部分人究竟应该怎么保护的问题，究竟应该是对他们配说没满14岁的幼女发生那种情况，是属于用治安处罚还是用刑事来处罚的问题，这个在当 当时啊，为了跟国际的也就刑事法律的标准一致，还有解决我们国家也就是说打击性侵幼女的行为以及保护我们幼女的身心健康的情况，所以在那种治安的卖淫女的治安处罚的那个当中，又专门也就是说设定了一个罪名叫嫖赎幼女罪，只要你跟14岁以下的也就是说幼女发生了那个性关系，即便是双方自愿的有金钱交易，也定嫖赎幼女罪，而且起点刑都是5年，应该处罚还是重的。在起初应该说还是保护了很多的幼女的和那个法定的合法的权益，也打击了犯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其实当年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就是如果只用治安处罚是处理嫖客和妓女，应该这么来称呼哈，双方。而一旦有了这个嫖宿幼女罪，在当年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从处罚双方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把这个实际上已经靠卖淫为生一段时间的这个幼女作为了受害人，其实当时是进行了一个保护。 对。 那听宋律师这么讲的，对于这个嫖宿幼女罪哈，最终的一个废除，为什么争议了这么多年？当初它又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罪名？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清楚了。那么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宋律师也说到了，除了这个亮点之外啊，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包括宋律师也关注到了这一次修九的另外一个热点，而且这个热点也是引发了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激烈讨论，就是这一次修九当中的第35条，从草案到通过都将刑法第109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其中呢列了1、2、3、4条，而第3条和第4条是新增的条款。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条是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第二是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新增的第3条和第4条呢，分别是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是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第4是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那宋律师，很多您的同行啊，从一开始就把这一条修订认为是很有可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甚至就认为它是特定针对刑辩律师群体的。那作为资深的刑辩律师，您也一直关注着这一条的变化，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一条啊，实际上都涉及到一种博弈和平衡的问题。你比如说法庭秩序，确实如果从那些年的职业来看呢、个别的时候哎，法庭的秩序啊确实不好。但是应该说那个法庭的秩序不好哎，如果从民事代理那块的案件来说，更多的表现为就是当事人双方也就不听法官，也就不听法庭的制止的情况，但律师之间的有冲突，双方律师和对方的当事人之间有冲突，但是表现的不严重。如果那条表现的比较严重，近几年呢主要表现严重是在刑事司法的那个领域，在刑辩的刑事审判的那个法庭上，因为出现了一些被业界称之为死磕派律师的 死磕派律师 在中国有个特定的情况，他往往律师发生矛盾发生纠纷，甚至发生激烈的法庭冲突的时候，不是跟自己的真正的对手公诉人，而是跟法官。这样一来，作为主审法官审理法庭的，也就是说那样整个的流程呢、都不是很畅通，法庭的持续陷得比较混乱。你比如说法官随意打断律师的发言，法官让律师说几分钟就说几分钟，让律师不发言律师就不能发言，所以在那种情况，另外的话律师也不太，也就是说偶尔啊有些时候不太尊重，也就是说法官你让我不讲我还要讲，所以都涉及到法庭持续的一个混乱的问题。另外也有，当然也有个别的，也有当事人，也就是坐在法庭底下旁听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庭的一种起哄啊、鼓掌啊、喝彩呀、或倒彩呀等等那样一些的情况的出现。所以那里面作为法律来说，一方面 要保护维护好法庭的秩序，维护好法庭的尊严，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那个条款里面，如果在现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律师啊普遍的认为，在现在本身控辩审双方严重失衡，有点虚化，也就虚化律师的情况下，如果说给法官还给了很大的权利，你比如说如果不听法庭的制止你都可以定罪，那就是律师只要说法官让你不发言你都不能发言，让你不讲话你都不能讲话，如果你出示证据法官不接受，你如果还要出示，那都是不听法庭的制止。另外还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譬如说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叫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这个是不是由主审法官、由法庭法官自己都可以确定哪些属于严重扰乱法庭的行为。如果把那两款如果说都拿进来，如果随意来给律师，如果给辩护人的话来定罪的话，动不动定罪的话，那都会让我们今天的法庭呢、啊、今天的法庭进一步虚化弱化刑辩律师。本身我们的刑辩律师的辩护率只有大概不到30%的那个情况有律师，60-70%就没有律师。如果那一条再加重，那可能刑辩律师的更少了，那可能更少了，整个法庭的更弱化了。所以在那里面的话，这一条是争议的最大的。当时学者有联合的，以那个机构的形式，还有包括我们律师个人也好，联名也好，还有包括我们律师协会，你可以朝阳律师协会、也就是说直接上诉全国人大，要求把那一点进行修改，要求把它进行修改，要么都去掉，要么进行修改。但是从后来通过的情况，经过了几轮征求意见以后，到最终的定稿通过的情况看，还是把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那个兜底条款明确了，譬如说毁坏法庭的设施，或者说毁灭或者撕毁一些证据等等，或者说法律的一些工作文书，法庭上的一些文书，如果有那样的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入罪。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律师应该说是同意的，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律师是不会干的。如果律师干，如果情节严重，我们觉得进入也就刑事那个领域来处，也就评判和处理那个行为，我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在最后经过双方的博弈之后，那么把这个严重的几种情形非常明确的列了出来，这样呢，这个兜底条款，或者是说它的杀伤力，恐怕就不是说针对某一种人、某一个特定人群的了，而是针对到行为上了。 对，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因为现在的情况，作为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也就在立法的时候也考虑这个，实际上如果说真正让他入罪的话，他是个公诉的罪名，他也要经过也就侦查呀、审查、起诉啊，再到法庭的也就是整个的审判，必须要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另外应该社会发展到今天，即便有那个条款出来，实际上能够真正适用的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小的。 那么在媒体梳理的众多亮点和您重点关注的这两个亮点之外，哈，这一次的修九，当然现在除了刚才第二个争议点比较强之外呢，还是掌声比较多。那么从您的角度看，您会觉得这一次修九有没有一些遗憾呢？ 我觉得还是有遗憾。你譬如说像袭警罪，就是袭击警察呀，都是执法人员的袭警罪也准备，那次也提出有可能要纳入，也就是说单列一个罪名，但是最终啊，那个袭警罪也没有把它纳入。因为当时的总全国人大呀，从各方面在平衡的时候，因为相关的人员在解读他的那个刑九修正案的时候都讲了，因为袭警罪呀跟妨碍公务罪也基本可以重合，因为我们国家多年来呀对那种对包括警察呀，包括也就是执法人员呐、执法机关呐等等那些的冲击，如果作为个体的行为，更多的是用的妨害公务，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一般的民事处理，它是轻微伤就是民事了，但是如果你是对执法人员实施了暴力，即便构成了轻微伤，这个也要如刑呢基本的用妨害公务。但是根据今天我觉得中国的现实情况下， 在那种现实的一种状况下，如果用一个袭警罪，用一个袭警罪，也就是说把它特别提出来，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呢，社会秩序应该说还是有些好处。尽管那一次明确了在妨害公务的层面上，对于袭击警察，袭警是要也就从重处理的，也就是要从重处理的。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对这个罪名的可能认识啊，还是有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单列一个袭警罪，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我觉得的话，对于一般的老百姓，也就对一般的民众来说，特别是在涉及一些治安案件的时候，遇到警察执法的时候，他心里那种敬畏，他的那一种也就是说自觉自愿的服从，也就是说公权力特别警察的一些制止行为还是有一些有很多的作用的，但是这一次也没纳入，估计可能今后未来还是会纳入的。谢谢。 好，非常感谢宋小江律师对刑法修正案讲了自己的角度看到的一些亮点和遗憾。那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说一说办公区法官对当事人抱腿摔这事儿该怎么看。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接下来说的事情呢，就是外地的一个法官在办公区打了当事人，这事儿该怎么说。向媒体投诉的当事人啊，咱们看看一开始的报道，当事人呢是这么跟媒体说的，说真想不到人民法院的法官竟然会在法院大楼里对我动手。这位姓徐的先生跟媒体投诉说，自己5月11号下午在当地的一个法院咨询案情的时候，被这个院民二庭的还是厅长呢，一个姓胡的法官是抱脚摔地，致使脑部轻微的脑震荡，多处软组织受伤。徐先生表示啊，此前他曾多次寻找胡法官，但是对方都回避了，整个摔打过程都有录像监控，我采取了任何反击都没有啊。那么现在3个多月过去了，法院方面也没有对涉嫌打人当事人进行任何处理。那接下来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些媒体去探求事件的本源和真相了，却报道出了事件的另外一面。被打当事人的身份，这个徐某呢是他所去问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施伟平的丈夫，他本人是当地一个供销社的党委书记主任。在当地法院对事件的通报当中呢，有这样的描述，这个徐某是通过法院的保安打电话给胡某，就是找这个胡法官哈，是要求予以接待。而胡法官在一审的审理期间已经接待了他10多次，但是因为这个徐某呢，他不是案件当事人，而且二审已经维持了原判，这个胡法官就是表示不方便接待了。可是这个姓徐的在电话当中说哈，如果不接待就到你胡某家里去，而且还在电话里边说过，你出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保证肯定有人会修理你，肯定会有人把你做掉，法院会被炸掉等等等等，用这些语言威胁过这个姓胡的法官。那没有办法，这个胡法官呢就还是接待了他。可是这天接待之后，下班铃声都响了，他呀这个胡法官要去学校接女儿回家呀，而且还跟这个徐某说了明天可以再约谈。 可是这姓徐的呢，仍然是缠着不让走，而且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接小孩，我跟着你去，正好熟悉一下。胡法官一听这话，想到因为自己的工作，家里人孩子都受到安全威胁，情绪一时通动，就在走廊里抱腿就把这个姓徐的给掀倒在地。这个事情呢，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然后随后呢，报警，公安机关在受理案件之后并案处理，因为双方都报警了，目前的案件还是在处理之中。那我们也想来问一下宋小江律师哈，要说不管什么原因，法官在工作场所对当事人抱腿摔，应该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这法官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呢？ 嗯。哎呀，这个话题啊，说起来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问题了。但是就那个单一的事件来说，法官呢应该要受到批评教育，可能如果按照法官法呀比较高的标准来说，要受到一个纪律方面的处分。但是这个情况啊，如果从法官来说，可能也就只有那样解决了。你说三个月解决不了，因为他本身怎么说的话，我觉得对法官在工作场所来说那么做首先是错了，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过度的把它解读好像他法官怎么样，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因为他必然呢是时间久了，如果真还加那么多的原因，他自己啊一个判决下来，如果说当时缠了都不放，又是打电话，又是多次找，又是要挟等等那些，他有一时的冲动那么做，首先肯定错了，但是也是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说要说他应该受到的惩罚，那可能就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他们按照法官法的一些内部的一个处理和接受批评教育的那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他的方法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都是对于法官的保护，这也是一个，确实也是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问题了。 很多人都在关注，当事件的报道更加往前倒，把原因爆出来之后哈，更多人在关心这个点。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修酒里面，其实也有扰乱法庭秩序罪，可是这个罪名就把这个地点限定在法庭了，而不是说法院，或者是其实包括这两天大家热谈的执行法官到外面去被打了，这也都不是在这个罪名的涵盖之内的。 对，因为另外的话，当事人要约谈法官，多次的约谈，另外的话打电话也好，或者说一些如果说过分的话也好，本来在我们国家如果说行政处罚里面，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里面呢有些规范，有些规范，但是像那些行为目前来说都纳入不进去，刑法的层面呢更纳入不进去。所以如果说通过那些方面来保护法官的个人的，也就是说人身啊，个人的一些安全，甚至那个人格的方面的尊严呢，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可能立法上还是不足的吧。 有不足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件一件偶发的事件，或者是叫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能够逐渐的暴露出来，也希望这对法律的一个完善能够起到一个触动的作用。 对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宋律师，那咱们今天警法在线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